老头闭上眼睛，仿佛一边回忆，一边在搜肠刮肚地想词来对他们解释。他说，事情要追溯到50多年前了。那个时候刚刚解放，58年开始大跃进，那个时候到处都在抓国民党的潜伏特务。老头自己名叫石建成，是一个退伍的老兵。虽然身体壮硕，但是因为脚残了，在当时的运动中只能帮着当当联防队守夜班。那时候人人都是螺丝钉，就算你残废了也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。所以老头就经常带着几个退伍老兵一起巡查。建国后开始几年很不安稳，既要提防着帝国主义的威胁，又要内查潜伏的特务。所以巡逻并不是像现在大妈大伯那样手臂上别个袖章，拿着喇叭吼几声小区是我家安全靠大家就能完事儿的。如果遇到情况要动真格的，说不定还会有肉搏战之类的，牺牲都有可能呢。这一天，老石和两三个民防队的老兵一同在村里巡逻，走到村尾的时候发现一切正常，没有异常动静。其他的几个人本想着干脆早点回家睡觉，不过警觉性比其他几个人都要高的老石却想要再往弄堂深处走走，说就怕有特务躲在暗处。其中一个民防队员就说道， 那里只有一口枯井，而且据说还闹鬼，哎，别折腾了，这过几天呢就是乔老奶奶的忌辰，咱们不要去惹那些晦气。 但是老石是个实在人，他说如果他们害怕就别去了，自己是一定要去看看的，否则会觉得心里不踏实，感觉没有做好分内工作。于是几个民防队员也没办法，毕竟人家是当过连长的老兵，说话有那个分量在，几个人也就只有跟着一起去了。就在他们要转进弄堂时，突然听到古井那里传来一些古怪的声音。那时候只有两个想法，一是真的被老师说中了，特务在这里做一些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，另一个则是乔二奶奶又显灵了。老石上过战场，见过不少腥风血雨，虽然此时内心有些害怕，但是依然咬着牙让那些人跟着他前去查看。走到井那边却没有看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于是大伙儿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东西在井底里。只是那时候他们一没绳子，二没人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于是出于谨慎，大家就决定躲在角落里看着那口井。如果是人总会出来的，如果是鬼那就不一定出得来。他们谁心里也没有一个底。渐渐的声音轻下来，但是并没有人从井里钻出来。所有的人都在犯嘀咕，估计里面是真的有鬼，但是谁也不敢大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卷起了一阵大风，把周围的桂花树吹得沙沙作响，四周开始弥漫起一种烟雾，让人看不清眼前的东西。渐渐的，他们在烟雾中看到了黑色的人影子。等那些黑影子走到了那口井边，他们才隐约地发现，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了好几个穿着黑色袍子、头上戴着灌流的怪人。他们一共有六个人，像是被什么人牵着一样，低着头垂着手，一个一个走到了井口前。那些人让人看不清楚长相，仿佛在脸上有一层黑色的雾气掩盖了他们的面容。他们半点迟疑也没有，一个接着一个直勾勾地蹦进了井里。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急了，实在说不出这到底算什么。普通人在没有任何保护条件下跳下去就是找死。就在老石准备喊人来救人的时候，他身边的一个老头拉住了他，让他看井口对着的天空。此时他们才发现，本来黑乎乎的天空突然形成了一种云团的漩涡，仿佛要把什么东西给吸上去一样。这样的奇怪景象只出现了短短的几分钟，之后所有的事情又恢复了正常。他们哆嗦着想要看看井底下有什么，于是只有把头凑了进去。可是井里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 而且连一点点的声息也没有。如果是六个活人跳下去，现在绝对是哀嚎一片啊。大伙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脑门上都冒出了大颗的冷汗。彼此商量之后，决定只有先回去，明天再来。就在他们转头准备回去的时候，真切地听到从井里传来拉车的轱辘声和一阵极其好闻的糕点香味。闻到了这个香味，其余几人就仿佛一下子没了魂似的，转头就各自回家，并且过后便将这一天的见闻忘记了。老石那个时候带着他们家祖传的玉佩，据说是王莽之乱时代汉代贵族遗下的宝物，最后流落到了民间，成了石家的传家宝。他带着那块玉佩，当时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迷了神智。他喊了几下，发现同伴们貌似都没有听到他的话。之后看着那个诡异异常的景，觉得此时也只有先回到家中。他心里想着，这样是不行的，明天就找人来挖井，实在不行就去报告政府，让政府派人来调查。此时安宗问道， 哎，阿公，你既然都没有失去意识，后来为什么没去报警呢？ 石老头听了这话，像是回忆起什么可怕的场景。他闭着眼睛，把本来就没有几颗的牙齿磨得咯吱作响，像是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原来当时在老石的家中，尚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一直卧病不起。彼时他一进屋子，就看到自己的母亲直直地站在门口。老石一个晚上连连受到各种惊吓和刺激，现在他看到久病不起的老母居然活动自如，犹如往后退了20年，真的是又惊又喜。但那有些阴霾的眼神，感觉却似乎不太像自己的母亲。他突然说要给老师做饭吃，老师看着老太太利索地给自己炒着鸡蛋，还以为真是老天开眼，祖宗保佑。正在高兴地浑身发抖的时候，却听到从老太嘴里出现了绝不属于自己母亲的声音。那声音极其的阴寒，一听就知道不是世间之人所能发出来的。按照石老头的说法，就是说他感觉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母亲像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。人还是那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母亲，但是这声音和神色却是那样的阴森陌生。此时这个老太硬邦邦地说话，手里却还在倒着蛋浆。他慢慢地道， 这口井里的东西非比寻常，你不必再打听，也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此事50年后会有人来查，届时你再说出今日所见。既然你能够清醒走回来，也算是缘分，你母亲可以多活5年的寿命。但是如果你把此事提早泄露出去，你所欠的5年阳寿就由你儿子来偿还，到时候你别怨我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。 说到这里，他们就明白那个声音的由来了，那应该就是介寿婆没错。那时石老头听到这个声音，吓得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他呆呆地盯着自己的老母亲，就看到自己的老母亲缓缓地转过了身体，脸上突然露出一丝诡异异常的冷笑。那一瞬间，他感觉这张脸仿佛不是他的母亲，而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老太婆。为了自己的老母亲和儿子，他只能把这个秘密守了50年，并且通过自己的脸面和关系让这口井保留到现在。期间他所说的那些人跳进井里似乎再也没有爬上来过。50年过去了，那口井成了老石的一块心病。安宗望向六子，六子似乎跟他是同样的想法。 六子看了他一眼，转头问老头道： 您觉得那六个人一直没有上来过？ 老头点了点头。此时他的儿媳妇拿着托盘面盆来给他们送酸梅汤。老人一看有其他人在场，立刻就不再谈及此事，不过他显出了一种仿佛解脱的表情。看来这老人家守着这个秘密这么多年，心里似乎承受着很重的压力。随后他们谢过老头和他的儿媳妇，啃了几个桃子，又喝了乡村特制的酸梅汤。安宗顿感脑子也冷静了不少，想着这老头应该已经把事情都说完了，其他的就看白毅从那铜简中查到什么了。三人又稍作片刻便告辞离开。要走的时候，六子居然还要了一大瓶酸梅汤，说带回去冰了喝。